翻嚟10月6日嘅一周匯市前瞻啦。咁今個禮拜咧，咁嗰個匯市嘅走勢又點睇咧 ，Anthony 啊？ 嗱，我檢討翻上個禮拜先啦。上個禮拜其實我哋嗰個 range 嚟講咧，即大致上都係啊喺我哋嘅 range 裏面啦。啊，咁比較偏強少少咧，就真係個 Euro 啦。咁但係啊，亦都唔係話走得太多啦。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啦。今個禮拜咧，啊個匯市可能都仲係會比較靜少少，因為其實大家都唔敢入市，要睇美國嗰邊。啊，嗰、那個財政懸崖，或者係嗰、那個叫做 spending bill 啦，即係嗰個財預算案撥款嗰度咧，究竟係搞成點啦？咁會唔會話有一個讓步啦？咁而美國嗰方面咧，就係、是、話暫時嚟講都係話唔係話所有數據都有得出嘅。咁但係我唔知睇到嗰、那個今個禮拜嗰、那個即係叫做咩咧？叫做 calendar 啦。啊，上個禮拜冇出個數據咧，全部列咗列曬禮拜二咁，咁會唔會禮拜二發放翻咧？咁即係包括個失啊就業數據在內啊，咁呢樣嘢我唔知，我唔知佢會唔會，但係理論上就應該唔會嘅，應該喺佢嗰個財啊，即係大家僵持呢個局面未解決之前咧，啊都唔會話有啲有任何嘅即係已經停咗公布嘅數據會再公布翻出嚟嘅啊， 嗯。 咁所以今個禮拜嚟講咧，我覺得就係話你可以參考翻上個禮拜嗰個 range 咁而啊美金嚟講咧，我亦都覺得就話如果你利淡嘅因素，即係佢連跌四個禮拜之後，其實利淡嘅因素大致上已經消化，除非你真係話啊有啲特別利淡嘅消息再出現，咁但我睇喺17日之前咧，大家都仲係一個僵持，大家都仲係一個觀望啊， 都淡緊嘅啦。 系啦， 但系佢冇再淡啲嘅啫 吓。啊，所以我觉得就系话美金，如果你真系话有啊有胆识嘅话咧，其实以嚟到呢啲位嘅话咧，其实真系可以入去睇位买嘅啦。啊，咁而啊，我尤其是咧就系、是、佢如果佢仲系僵持落去嘅话，我相信啊两诶、啊、共和党亦都唔会咁蠢啊。咁而令到真係美國跌出呢個財政懸崖。如果佢一旦讓步嘅話，而呢個問題解決嘅話呢，啊個美金嗰個反彈嘅幅度呢，個力度呢係可以好強勁嘅。 嗯。 啊，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如果以直播率嚟計呢，啊嚟到呢啲位美金其實可以嘗試下買。咁跟住呢個禮拜呢，其實數據方面呢就都叫做咩啦？叫做究竟会唔会全部公布咧？都唔知。咁而望落去嚟讲，亦都唔系话真系太多有影响力嘅数据啦。咁都最主要嚟讲，都系话啲 international trade 即系个贸易数据啊，同埋嗰啲啊叫物结根啊，或者 retail sales 啊呢啲，即系零售销售啊。咁究竟有几多系会公布，有几多唔公布咧？其实呢样嘢我都唔清楚。 嗯， 啊，咁大家都暫時睇住先啦。咁但係另一樣，除咗財政懸崖之外咧，啊，另一樣更啊，亦都係咩咧？就係美國嗰個企業咧，啊嘅業績期咧，第三季嘅業績期咧，就其實今個禮拜就開始噶啦。 係 啊，咁過往嚟講咧，就係、是、啊美旅咧，即係啊 Alcoa 啦，就應該係第一間公布業績嘅。咁佢都係第一間公布業績，但係因為佢已經俾人哋掃咗出去嗰個道指成分股， 嗯， 啊，咁所以實際上如果以你道指成分股 影響力就冇咁大啦， 啊，正式道指成分股第一間公布業績嘅，可能係禮拜五嘅啊 JP Morgan 即係摩通同埋 Wells Fargo 富國銀行，啊，咁啊呢样嘢系会啊对个汇市有咩影响呢？其实对个股市影响大啲，因为股市始终佢个上落啦，都系要睇嗰个企业嘅盈利能唔能够啊，即系个能唔能够支持到一个 P/E 佢个市盈率啊。咁你 P/E 低嘅时候就自然又唔买啦 ，P/E 高嘅时候咁啲人就咪自然就唔敢买啦啊。咁所以呢，就我哋首先呢就要睇咗美国嗰个 P/E 啦，啊即系美国嘅企业嘅嗰个业绩啦。啊！呢样嘢对于美股嘅影响究竟系几多咧？咁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嗱，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美国联储局亦都会公喺礼拜三嘅时候咧，系会公布上次会议记录。 嗯。 啊，咁究竟里面有几多反对声音？因为其实啊，上次佢虽然出到嚟之后乜都冇做，之后个美金咪碌咗落去啊。咁但系事后咧，亦都有人透露咧。就話其實啊，贊成同埋反對啊退市嘅咧，其實大家嗰個 數量方面唔係太多，雖然投票望落去話好似啊九對一喎咁。啊，即系得一票反对咁、哦，但系实际上嚟讲咧，有好多都系话最收尾可能就系、是哎、我俾面啊，白林克啦、啊，或者乜嘢啊嘅时候啊，咁就投咗赞成票啊。咁、而今次我都喺个会议记录嗰度，我哋亦都可以睇到究竟里面嗰啲啊有份投票嗰啲人嘅心意究竟系点样啊？究竟会唔会系今个礼拜，即系唔系今个礼拜，即系今个月底？啊！意識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真係話為踏市，即係為退市踏出第一步？雖然暫時嚟講，我哋係認為就係話，因為佢政府停擺，聯儲局係唔會做呢啲，即係唔會有任何動作住啦咁啊。咁但係就係正正因為呢啲嘢已經係預期咗啊，咁會唔會有啲任何出人意表嘅嘢咧？因為我係知道就係金融市場炒咧就炒預期嘅 啊， 即係好多嘢都係話已經係喺嗰個。喺嗰个价嗰度咧，就已经系消化咗。 嗯， 吓、啊、咁而如果你系出最终出嚟嘅结果系啊 out of expectation 嘅话咧，即系预期以外咧，啊对个市场嘅影响系会大过喺预期之中嘅结果嘅。 嗯， 啊咁所以今个礼拜嚟讲，我觉得就话美金系可以博反弹。 嗯， 啊咁但系可最好当然仍然系即系等低少少位先啦。 嗯 啊，即系等我再低少少先啦。即系譬如话，如果系美汇指数真系80楼下嘅，咁你咪睇下究竟边一只 currency 系已经系升到差唔多啦。咁啲位，即系譬如好似，如果我个人认为就话，如果你嗰个 euro 真系136楼上嘅，即系去到136-50嗰啲位，其实都亦都不妨试估下啊。咁好似上个礼拜咁，大家仍然系睇到个只榜咁大，只榜仍然系会碌落嚟。咁所以我哋觉得就係话金融市场有好多嘢呢都只不过一个羊群心理。如果我哋能够摆决到个羊群心理，即係抽身喺外边望落去嘅话呢、啊、其实嗰个赢面仲会。 都系心理因素嘅啫，全部都系。 冇错啦。咁讲返今个礼拜嗰个 range 啦，咁上个礼拜其实我哋俾个 range 嚟讲呢都叫做合格啦，即係大部分嘅 currency 都仲喺我哋 range 里面啦。 嗯 啊咁今个礼拜咧个 Euro 方面咧，嗱、啊、我睇咧就系、是、话，因为上个礼拜嘅啊嗰、那个高位其实已经差唔多见顶136.46，咁我觉得啊应该今个礼拜都系上唔翻去136.40楼上。 嗱、 嗯啊，我 range 我估计就系1.3380到1.3640。 嗯。 啊，咁、那个 yen 咧亦都系啦，咁你喺97边嘅时候咧，系佢系好似都系跌极都跌唔穿嘅，即系你就算系穿一穿嘅时候，亦都有买盘出嚟嘅。咁亦都日本嗰个政府，我相信亦都唔会任得个 yen 系咁就再升翻上去嘅。 嗯， 啊，咁所以咧就今个礼拜 yen 个 range 咧，我估计就系96.8到99.2，啊，会有机会试翻98.5啊，或者甚至乎99嗰啲位， 吓、啊。 个榜就比较弱势少少啦，即系因为啊，亦都可以讲就系话，去个高位可能已经短期高位咧，喺上个礼拜嘅162嘅60咧呢个位咧，其实已经系到咗 target 噶啦。啊，咁我相信咧就下低嚟讲咧，啊160未必会守得住。 系 啊，个嗱 low 即系下低个 range 咧，我睇就158.5啦。啊，上高嚟讲咧，我睇都系去到161咁上啦，即系161.20啦。咁、那个 range 就158.5到161.20。 讲开 yen 咧，有听众咧就问咧，佢话会唔会有去翻94啊、94.5、95沽啊？ 嗱，乜嘢都有可能嘅。咁但系 短期位 我觉得就话长线嚟讲个 dollar yen 咧，都系应该系啊穿100上110嘅机会咧就大过。 即系好庆幸啊！我哋开始有啲听众去问嗰啲价位噶啦，已经吓。 希望更加多人听啦， 赚到钱记得请阿安东尼饮茶， 系啦， 嗯 啊，咁跟住咧就个瑞郎就比较偏强嘅，咁啊我亦都讲过啦，即系其实上个礼拜亦都讲过瑞郎系会强嘅，因为最主要就系话佢个避险身份系几超然嘅，嗱、咁美国如果理解啊，如果美国嗰个僵局仲系继续落嘅话咧，个美金个瑞郎都仲系会强少少，但系如果一旦是已经个问题解决咗嘅话呢，啊个瑞郎其实系会亦都系即系升得高时跌得重嘅。 是。 咁、啊、所以暂时嚟讲我估计 range 都系0.898到0.916啦。 是。 咁、啊、如果系0.9以下呢，大家亦都不妨可以分住，即系但买第一注走去买个 dollar Swiss 啦，即系估试下估下个瑞郎啦。 嗯。 咁、啊、个澳洲纸方面啦就 是比较偏强少少，咁但系亦都个顶位应该系都系九啊五啊，前个礼拜九啊五几嘅时候应该都系已经见咗噶啦。 系 啊，咁今个礼拜 range 我估计系0.924到0.948。啊，新西兰咧个纽西兰 dollar 咧啊，因为个加息嘅原因，即系会有机会加息嘅原因，佢嘅走势后市咧，其实应该系高过个澳洲指一线， 即系睇前一线啦，全部 咁，但系亦都唔会话升得太高啦。咁今个礼拜个 range 我估计系0.812到0.835， 嗯， 而嗰个加指嚟讲咧，就亦都暂时嚟讲都仲系喺近期嘅 range 里面。咁油价嚟讲亦都係話上個禮拜係即係叫做咩啦，上翻喺1100樓上應該係有支持啦，咁即係跌最低都係落到101邊咁上下啦，咁我覺得就話個加指暫時嚟講，我哋都係咩啦，都係當個 ring trading 啦，個 ring 呢就係下低係1024，上高係1038，我相信都係會比較窄幅少少啦，加指就，所以都唔俾咁闊啦。 嗯，当然啦，如果我哋呢成日想话咩啲我哋预测个 range 系合格嘅呢，系可以俾到好阔嘅，但係咁样系冇意义嘅咁样吓，咁即系同呢个冇讲过系冇分别嘅。咁所以点解我哋呢嗰个 range 都系大概1200点啦，咁希望大家可以跟住呢个咁嘅范围之内呢去赚到少少钱啦。 其实就算系 out of 我哋个 range， 只要唔系太远嚟讲，其实唔系坏事嘅，系好事嘅。 好事可以赚多啲吓。 唔系，即系你见到嗰啲位咧，你系可以俾，起码嚟讲，你系一定入到市先。如果你譬如话喺个 range 里面，譬如话我俾400点你，而喺个 range 里面嚟讲，咁你就算我喺你最终个 range 系喺个范围里面，但系你都系入唔到市。 嗯， 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如果我俾你系200点，而你到咗上限嘅时候，你先走去试沽，或者喺下低嘅时候你走去试买。就算佢係飄離咗30-40点、50-60点嚟講啦，呢件其實係好事唔係壞事。 即係同咧股市嗰預測唔同啊，即係預測2000点嘅 range， 跟住上下再加500点，即係總共3000点，咁啊實中嘅，即係同啲股市評論員。咁我哋係比較呢個保守之嘅，咁亦都係個合理啲啦嚇。咁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希望咧各位網友咧都可以咧跟住呢個咁嘅 range 咧去賺到少少錢啦。 有咩問題即管喺我哋嘅。係 啦 係 啦。 Facebook， 我哋嗰个总嗰个网站咧就已经系 post 中特嘅啦，咁大家都可以去翻嗰度留言嘅，如果系啦 ，OK， 拜拜， 好，拜拜，拜拜。